看我心能来过人， 哎，哥，你进药店做么事啊？ 没有。 切，你我无病无痛的，那么药啥？ 嘿嘿，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？小的翻进药店，竟然夸此喊一口，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。 哎哎、师傅、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，对吧？ 你知道什么？随我进去。恩婆。原来是二位到站，老汉白云龙这厢有礼， 贫道几寿， 殿前有一到站请坐， 告我走。 不知道长官你小店有何见教？ 他来包好购买四味药草，不知可有啊？ 闯关潜规，这往干明九州八府的药材，应有尽有。 我何呀，好大的口气呀、 道长不请，情妇淡方， 贫道口宝不用淡方， 请见。 听了。 如意丹，三样买那烦恼膏，四样买那元气丹。 哎呀呀！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，这便如何是好？ 道长 啊， 你早来三天也好，迟来三天也妙啊！ 不迟不早，刚刚凑巧，哪有来？ 道长有所不知，小店存货买完，信用未到，请道长到别家去买。 嘿嘿，我来问你，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？ 这万药俱全。 招啊，既然是万药俱全，贫道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，你一味俱无，真说是万药俱全。 道长， 童儿， 哎， 将招牌打碎。 是， 前慢。 道长 啊， 带老汉去至内殿看看有无存货，稍事复又便是。 这金山买卖 信用未泄。 好，好一个信用未泄。 你 哎，师傅，你笑我啥？ 那你知道为师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药 啊？那不是， 两大爷拿不出药来，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，稍时再来细说。与他。 哈 叶老道不知从何时来，头点四味怪药我在。

再点呢、啊、我量你呀、啊、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、嗯、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。 讲。 自古道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我劝你呀、啊、再不要自命不凡，狗眼看人。 苦得好， 如同他人马刀扎呀，身短命亡。 高粱的短命结了盟，叶子的根断了香，埋人就埋成一堆，永远断的有我防。 一堆一堆成一堆， 滚姑娘，滚姑娘，养老几个小儿郎，哎，你养老几个娃啊？你给我肚皮呀！小姑娘，你说话呀！你对不上来了，你是不是话来了？滚！这招牌打死你！ 是，铁马。 这 儿子旁人比我小， 哎呦，这爹。